你真是我母子母间的痴君哦。 刚才他请君归请君，人事万归人事，侬今朝个假期当算几时都来不侬玩？ 但等小生功名成就，立即分离奉还。 那，侬一讲两公又讲大礼去了呢？哦，父亲过去家的同弟还要上礼的啊！ 小子失言了。 报告，侬讲周子官们都来不我玩，这要是没周官呢，那这个姑娘说句扫兴的话了，这个功名两个字，岂像三十岁之男人提路的容易嘞？姑娘，要是给我指定位，事情却比忙碌。太我发牛早晨起就一盆到教子啊你这在一带动用去明地不要上啊清听一次气一次气这姑们大一大的功名才是你哪里的富贵从来是分了与你姑娘岁月岁月意自破那么将军功名往啊必须姑娘啊出人飘目飘红心困住苦药离梦真这都是少年病春雨的字不放人不放去不宁死于孤啊宁命说侬莫比孤宁比啊死生离本子么离不公子再相爱无奈虽不解之名啊恰为我死尽了在文当子风扫地来为月拉当真姑娘啊死葬的今七年不曾接那雨万年平就像我死尽了在文当子开始于敬爱他妈趁黄啊人 哎呦我给他宝贝哟啊你怎么不敬爱他妈趁黄啊人 姑娘子的伯牙梦里呀高兴生来子么世上虽不千年富那曾经恰遇万年病岂可那古今都少的数字了到一时就跟了半生姑娘我谁不精通那绿装的莫一想法一动啊翻身一难宽气和为错全天那能放进滚烤子里把门 如此大观众终于观众 仿佛曾经过日子为何给悲情的相爱留情终于丢一不丢走 不要去乱吃鸡 着迷，再困困早一娘亲。我母亲一天之前儿告婚，四天姊妹起一身，放亲求子孙一孙。我母亲四十八天苦闻名，躺着我束手空空回家去，岂不要问问母子郎。告我做姑娘的不定神经， 红色花，哎，要是你告诉长大了， 哎呀，我个孙子呀，我早来三年养好，迟来三年养好，今朝家门真是不巧了。 姑娘，早来三年真急， 那侬早来三年嘛，这个大伯二里个老师他都是大伯子的个老和尚，伊拉来化缘。哦哟，老夫人哎，侬发发慈悲，缘故开开，晓得那姑娘是六旬好事的，刚不动气是别自家吃了多，下场三百两。要是侬早来三年嘛，这个三百两对我不想的呀，也好嫁不侬的呀。 迟来三天。 是嘞，三年外那姑娘就要走过噻，姑娘光是几个四房东里外要落落落落个水晶来噻，根本也好嫁不侬。今朝讲的真是吃素旁的肉头，不巧也是不巧呢。 这次吊人高子 了，哎呦，我这个宝贝哟。哎呦，侬不有千里而来吗？我无论如何不能让你空双手个回去个呀！我就是冰冰当当的呀，要穿不侬个。哦哟，三花， 不露出来呀！ 那栋离奇三米多， 真是呀！那一切铜钱嘛，不能当文钞，一堆米嘛，侬背准去，让你自家烧烧吃吃。顺便在咱娘的面前给我好意一声，做姑娘实在没办法了，给爹爹们说表表我的心意啊。 姑娘，小的就只有鬼，请姑娘受委。 那个我，哦，侬不要啊？哎呦，我个这宝贝呀，做姑娘的是已经算嫁不能过这啊，可是侬自家不要，所以讲起来不要讲我做姑娘的人不接啊。红云三叉，那伊不要么那躲进去，把米好为几个，同地方的门外该还多发多发高火子的 啊，相信。穷到底，富的那位富到根，在我上有半身子，昆龙也能上天啊顶。今朝遇在天不冷，就比古的老大人。想当初落难卖文不生计，穷途落魄成困境。因与我祖父爱在栽培他，原来在一直要进官场啊！ 你们跟我说啊，侬这媳妇吧，侬到底是冲根的？ 不错，那顾家从前是穷的，可不也是财是落魄呀？啊，那顾家我上来就是荣耀富贵满腹文才，头像西瓜一世。用我可是做姑娘的老早自家困出个呀，侬啊，我也不能困成啥子，侬是举足轻重来一窍不通啊。那侬跟他对呢，也不像中国队嘛，也不像老部队，侬是想着橄榄队了。你刚来跟我头像橄榄翻身完呢，十月落去侬还难免操烦。侬还想做过了？你啥子么听得师父去上京啊，头上早给予不发明，你啥子拼得断真心得好啊，身为名官八方啊，你啥子么少年愚昧的大志啊，断不为吃光路吃什么啊，生若是金地转我难翻身，且受困难真能赢。 母老爷落难死于高官中，能放亲们只好用日文吧。难遭遇，这分明来了小我膝下无子了，非无靠呀！好哟，气死的！侬讲我出啥侬听懂啊？我不早不早呀，半个年纪早过来噻，我们自家要早早避灾，侬讲我出啥啊？我靠侬了，干嘛随便见与笑，怎能够在乎大脑？我靠侬们祖籍地来与金高，怎能生存大红道？我靠侬们路子得光心与笑，高举真相光，姑娘点头了。从这外来与头来，侬的名利早知定，我穷举跟了叫一声。姑娘一眼虚宽真，我今朝今世难翻身。侬放心在与高官走，自比是我们龙套好处路转身。侬放心在与高官走，烧嘴冰上我吃冻啊身。侬放心在与高官走，论王三成兵。侬放心在与高官走，我们王贵出国比那吉利。侬放心在与高官走，自比是我们越了东山再西山。阿高东门四庄前，我们王贵出生高家人，东去王方西下高，一心要明人方便放啊亲。不仅姑娘好家兄，小日子们是不能欺负。老死没你大力气啊， 回家 不起皆大姑家呗。 小子一上岸里取经固定，岂不是又是你姑娘的体面因此不介意吧？ 有志气，有志气，干嘛能委屈个本村呢？ 小子既能来就能去，不劳姑娘费心。 嗯，我看着侬娘个文章，总不能让侬回不得家乡，见不得亲娘嘛。搿搭有点零散，阿瑞人只能躲得去。 多谢姑爷，小子即使言满九泉，也不曾向你人父要官府银子。当真一言一成，司马难追。从今与我余官再到襄阳来，无官不进人父阿门。 从今与你是无官襄阳来，我莫怪姑娘被驴骑，西家进门再西家，二家进门东家去。 小子这又要是有了功名，你 能与功名啊？能听懂呀？你咱们绝对无啥生存茫茫，要见女大子分高士，摇摇爸爸爸爸摇摇代替金光彩王人，能明路黑道上无阿门。姑娘子恨不得你跪在你三步以来打不起花亲。 姑娘子言得语可不要后悔啊， 刚刚有死姑娘正为后悔。我不怕，我不怕，我不怕，我不怕，我不怕，我不怕，我错了呀，气得我都有昏脑胀的。王三快点，快点趁机就摘下来买了一个。 就是兄弟们啊！ 哎呀，穷鬼个包公算了，红娘，红哥快这样去，终于有活一个出去，有活一个出去了。哎 亲，你就是那方美的表弟。 原来是此，老你尊严你叫表弟，怎么又是在人不能救你？ 怎么又？我的表弟上有偏口， 这是你就要去， 当真要去。此次表弟也不求留了。哎呀，这个刺客又让一群观众上手，方大爷，你五月演示如此的屈哦。 是， 啊，这倒没什么。你方大爷在此两周片刻，你是要跟我远到那里去吃演示嘞？方大爷请坐。方大爷，你请坐呀。 Thank you. 的是关于无解难救的表弟，我用不理解。 表弟你不用借力好漂亮，为我要好好的来基金会。老母怨念盼儿归，陪我去禀明老弟弟，吃鸡去母相两肋。表弟呀、啊、你留在母家请托宿，但等明年父成婚。 表弟呀、啊、我母亲年迈难远迎，有如曾经不便啊，来一片好意地老去，千代他年再相会。家里有母子女呀、啊、在，母亲是孤独在家独在家，小弟是恩母丧子难避归。今日四弟十里去，他年不进来亲啊。向故地问好，用小弟告诉你。 表弟，你只要为已经不敢强了。彩萍，还是请您不上吧，与方大爷做伴比。 且慢，表弟早有是言在先，是我不知人不分。 二姑娘是我家女儿，可是我的好意，是我 不见他日子不在官房里，好日子我把家回。 在高进行一表的路上春季 文工作们一概不过零分。 这是于先生的准备的上用高面。 哎呀好配配呀好配配，放在一起了上用一个包装上用不不上。 此举老表弟与我办起曲目大声，想到表弟举不成你与弟一片孝心。 表弟分 明太弟妹在此被孟大爷稍纵片刻给我去去上用高人 的爹爹去上有一个母院的亲自上来给我去去 叫吕根，这真是十里姑娘林十女，母女原是一样亲。表弟呀，承蒙临别陈官爷，我本倒么真名大为人娘亲，只怕丢失在中途，岂不是么与为表弟一片心？ 大姨听他不肯得，我比他应好小心， 害得我迷途不灵哪里，这等我苗就也难分。 表弟呀，如今心里不平，在上元堂，上元堂七百幺零。 欢心，信息也在大之间，我来来来跨在谷底回家去，一夜的几乎把酒夜亲亲谁自作他不不的，毕竟故地才是最四目小人离不起。 哎，燕子，你不要千里而来到了襄阳，怎么见了姑娘就走啊？哎，难道这只有你姑娘没有故地呀？ 并非小人没有故地，可是姑娘， 哎，姑娘总有不到之处，困在故地门上，给我委屈嘛。 故地， 哎，这里不是江华之处，这是荆州乃是你故地，不是大人，你得跟谁们为父去办事啊？ 即使是你故地不是大舅，也归为父去一趟办事啊！此次故地亲上台，小人做主。 啊，起来起来！哎呀呀呀呀！这里又不是谁的，哎，怎么可以在此做主啊？放放在嘛！ 是不？让我委屈怎奈中你？ 为什么？ 这个什么姑娘兄家？是我放肆失了一句，一棍再到襄阳，不棍不精神。 哎，爷子，只有你姑爹做主，由不得你姑娘。来，快点我委屈吧。 姑爹，并非小事不争，皆不容命。所谓三军哭的杀也，匹夫不哭的即死也。 好一个匹夫不可得己之也，可恨我也太荒唐，乃花也的鲁莽强，他天真，你须爹保人两家亲心啊生，你且听故地去家长啊，想故地当初累了无奈的，下代买卖苦难啊当，啥不是你祖母李安的，我也有精神好风光，至今是放假只有你担钉子，我姑弟年已半百五儿郎，两家岂能分白吃，姑弟当你亲孙啊娘，你姑娘不到子也修心，他也是恶心女相呀，我把出马解决上，从此两家有靠堂堂堂， 起莲子不说情，不解我的情意长，上言道恭敬不是先聪明，去这怕才有西风浪，故地呀深 情有意心机下，小子不愿见姑啊。 现在你 把亲姑的人情， 问他真要走，强来无言。只是他手手空空，死何管乎？待我送他路费靠等。宝贝，你快到家中准备迎礼车马，多去望京，与我送燕子回京。 是走一马，宝贝不许送的。姑娘，小人既能来，就能去。是我不求人夫分文。 哎呀呀，燕子，这就不得了！你姑娘肚脐怎么连我姑弟也在挤了呀？ 是啊，怎么连你姑弟也肚脐起来了？还请姑弟见谅，免得被姑娘笑我人穷志短啊！ 燕子。你此去何时再来？ 这问再来去金榜把名去。 哎，宝贝，听他之言，定然不会再来想呀。这房子娘家岂不是荣府短的天理？ 是啊，这房子娘家。 方家只有这一条根苗，你总要照应照应他才是哦。你放心，我是有道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粤剧《珍珠塔》的上半部分，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您收听青年评剧演员王冠丽演唱的一组评剧和大鼓选段。先请听评剧《秦香莲》当中的《见皇姑》。

怎当我割不断的相思， 早知道啊。 断续那余生更紧，房儿内